第十八集，苏君玉被捕的消息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。一来，这个男人确实走过了好多城市寻找自己的妻女，好多人都对他有印象；二来，这案子的性质跟现在的标签凶杀案几乎一样恶劣，刚刚在新闻上报道就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网上的评论两极分化严重，许多饱受家暴的女性纷纷留言表示自己也是一样的情况，但为了孩子不得不忍耐。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叶良也要付出一部分责任，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保护好孩子云云。在舆论的压迫下，叶良却心思平淡，他和星星的命是灿灿用两次死亡换来的，现在没有任何事比他们好好活着更重要。在记者的要求下，他终于答应开一个直播。直播的时候我们都在场，乌贤蝉变成猫陪着星星玩，我则坐在电脑对面陪伴着这位坚强起来的母亲。她没有化妆，也没有开滤镜，穿着简单的家居服坐在镜头前面微微笑着。 大家好，我是叶良，这次杀子案的受害者。我看到了网上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常年饱受着家暴的折磨，我在此劝诸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才站起来。在这场婚姻之中，我失去了我的宝贝儿子，为了保护我跟妹妹，她勇敢地站了出来。 说到这里，叶良长叹了口气，眼圈红了。 这也是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活着的原因。并且我要为自己辩解一句啊，我没有出轨，我安分守己，上班从来不跟男同事过多聊天，我也很爱我的孩子。在家暴开始之前，我也很爱我的家庭。我在此呢奉劝各位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说我也要负责的人，我要说一句啊，我是受害者，我负你妈的责。 而这句脏话一出，弹幕的走向明显变了， 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扇你一巴掌自然会响。苍蝇是一种什么都会去碰一碰的动物，与鸡蛋无关。之前我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受害者，但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要考一个司法证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官司我免费帮你们打。两年之后我要拥有自己的律师公司，我想好了就叫星辰灿烂。到那时候，如果我再次拥有了爱情，拥有了另一个孩子，我希望星星站出来保护弟弟。谢谢大家。 他站起来，对着这或善意或恶意的弹幕深深鞠了一躬。 另外，我不接受我前夫家里的赔偿，也绝对不会接受他们的道歉，他不配被原谅。祝各位心情愉快，生活愉悦，再见。 他下了直播，抹了一把眼角的眼泪，轻轻亲吻了桌边的骨灰盒。我戳了戳乌贤蝉，小声地跟他说，你看，你看他的耳朵。前几天案子上新闻的时候，我在他耳朵上看见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电书钉，想来也是，他要面对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善意与恶意的抗衡，怎么可能不出现言灵呢？可那个电书钉若隐若现，时隐时现，始终没有成亲，直到今天那个电书钉消失了。 唉，他真的很棒，让我看看。 乌贤蝉翻开了老黄历，看见苏灿已经正在投胎，而苏君玉的寿命止于下个月，就明白了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以后他会过得好。哎，那几个死于炎陵的女孩子怎么样了？ 这是天机，得用10个亲戚来换呢。快点，过时不好。 星星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从指缝中露出两个大眼睛来看着我们。 啊，亲亲，羞羞。 我捧着巫咸蝉毛乎乎的脸，哇哇哇的亲了他好几口，他才反应过来似的。 哎呀，忘变成人了，大意了。那几个冤魂尚在人间，或许是缺一句道歉， 或许我们能帮帮他们吗？老公， 老婆想帮就帮，老婆好甜。 过了几天，他们向我辞行，说是护照补办好了，但不准备移民，而是准备带着孩子去玩一圈。临走之前，他似乎有话要说，但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巫咸蝉嘴里叼着一条炸鱼，毫无形象可言地站在他面前。 直说就行，这算赠送，不收你钱。 猫先生，你上次说希望星星好好长大是什么意思？他会有什么意外出现吗？ 巫咸蝉咽下了炸鱼，抹了把嘴，又把星星抱起来亲了他两口。星星笑了起来，被重新抱回了叶良的怀中，挥着肉乎乎的小手。 原本有，当时我看见灿灿在，以为是什么孤魂野鬼，怕星星被缠上了，但后来发现不是，没事了，我的星星肯定能健康长大。 猫猫再见，我们要常联系啊，等我长大了有了男朋友，也要带回来给你们看呢。 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么小就想着找男朋友了。但我又转念一想，这代表着星星没有对爱情家庭失望，这是好事儿。他们走后，我就开始研究那几个被炎灵害死的女孩子的事儿。最近在忙叶良的事儿，今天我再回过头来去看新闻，竟然没有相关报道了。思来想去，我觉得是欺凌科起了作用，开始行动了。于是掏出手机来给白沧海发微信。怎么样啊，最近？ 还行吧，你提供的方法很有效，最近案子少了很多，可能是因为大家都不再忍耐，而是骂回去了吧。 哎，让大家随声代言了吗？ 让了，我们让几个网络红人在自己的直播间贩卖幸运盐瓶，销量超级好的，最近都没有什么事儿了。 欺凌科还挺懂得时尚。我撸了两把巫咸蝉。好，有事儿咱们再联系。老公，我们怎么找这几个小姑娘呢？怎么才能让她们安心的去投胎呢？ 跟我那个，我就告诉你。 不行，先验验货。风水轮流转，当初你把我捡回来的时候，可没想到有一天我能骑到你头上吧，垃圾。早就告诉你不要随便捡东西回家，垃圾。现在怎么样？看看，是不是钱归我管？挣个1000块还得上交，想要那个还得让我先验验货。我告诉你，小猫咪啊，这就是人世险恶。